这些原因呢，就是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可是你都含在嘴巴里了，我听不见。 嗯 ，OK， 所以就自信一点的，张开说， 还要大胆一点啊， 嗯、点 张开嘴，张开嘴说。 嗯 ，ten ten ten。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Yeah, got， 干脆的停顿非常重要。You got nothing, got got。 嗯，白天。 Yeah,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啊，剩下的都很好，就除了这个嘎的这个问题 ，OK， 嘎、oh, 嘎， 剩下都很好啊， 一定要有干脆的停顿。 See you later. I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这个就非常好 ，OK，pushing、okay? you 的这段呢，中间不要顿，刚刚有一点 pushing you 的，这样 pushing you 的 ，pushing you 的， 嗯，清新。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work the job you really want. 就多了一些儿化音了在你的原因 OK 所以就是 the job you really want 这个 the 发成了 the the 啊哈 嗯 Mulberry You got nothing push you to get another one OK nothing 时间要碰到上齿 OK 好 Carol I'm too afraid To 啊的这个要注意滑动不能发 to 是 to OK to 不是 to、嗯 看啊，这个要注意啊、嗯。然后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位同学叫雪峰。 Bruce Fink。 我再听一次可以吗？ 他有点气息好像有点不够啊，哈。 对。 Bruce Fink。 OK， 你要注意，就是你咬舌尖 what 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OK，you、okay? 嗯、 what。然后再来 think、 嗯、 别发成 think 这样、嗯、OK 最后一位 Mitchell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the job you really want OK Then 要注意不能发 then OK 变成一个纯粹的中式的 n 的音了 OK 是一个 a 嘴巴要张开 There 然后再舌尖顶着上额 Then OK 嗯好的，那今天的课堂作业呢、嗯、就检查到这里。 OK， 这是你们一年的学习的 成果 、嗯，进步的就进步了。还有那个加了我朋友圈很多年的、 嗯， 提高的心情也很迫切，课也能坚持听，就是从来不发语音。 嗯，你呀、啊， 就是从来不发。 对、啊， 就不知道你们语音怎么进步了， 嗯、 可能在别地儿练习吧。 嗯、maybe， 是不是、嗯？还是要抓紧这个资源，抓紧这个机会、 嗯、 啊，给自己争取，是不是、 嗯？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的发音学习都能够有新的进步。 嗯， 坚持练下去， 嗯、 越来越好。 OK， 好，谢谢 Henry 老师。 嗯， 谢谢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今晚上18点左右给大家推送今天学习的音频和全文本。 嗯、 下周见。 OK， 拜拜。Bye bye 一滴雨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300句。